吃到饱，一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，咕叽咕叽白头偕老难见到，睡觉起床慢跑洗澡，下班睡觉，谁比谁好，人家谁比谁好，能扎到多少，迟早都要向上帝报道，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，用力思考， 放松 不要害羞。 Let's wake up in the morning, let's go to bed at night, let's make hay in the big sunshine, with the K in the light, let's bury all the hatreds, let us get along Say be, say how, then turn up for sure. 林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因为不满足邻家女孩没有个性的定位，蔡淳佳和华纳呢六年合约期满之后呢就没有续约了，也没有要着急找东家，而是自己呢当起了老板娘，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眼镜店。而用她的话说呢，就是应该沉淀一下。而我也一直相信呢，她是一个很有想法和实力的女生，也希望看到她呢做出更好的突破。 两人份的咖啡呀，一屋子芬芳气息，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。和我关于男人，关于女人和自己，整个世界都要整理。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。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，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、过去的世界想早点忘记，却爱回忆下一段恋曲，却又怕再伤心。我们总难了互相的安慰，彼此打击信用卡可以的流星， oh, oh, 却买不到真实自己。只要听你说的分析深入我心、就算是小小的竞争或是在斗气，这一切都不是问题。用一杯咖啡的时间都能 却又怕再伤。